的艳阳天，好天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好天绿草地，好天艳阳天，好天欢腾锣鼓响在天涯吧天地间。

mi yu mam shi nam min ha lok lia na fi la ai li el har da ba sha la ti wak da wo ka men mu shi ga li mu shi ga li wo la ga li ya ho fi li ha la wo tu te klas fi la li pa da pi ta so ko la me da ai che ha la ai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丁鸡也丢色也丢色谁来不是不色我来爱老为替我买了鸡我把爱家路色丁鸡也丢色也丢色谁来不是不色我来爱老为替我买了鸡我把爱家路色不色也丢色舒服那是舒服爱在不有不顺一路过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呐、啊，呀嘛呀嘛还要滚呐、啊，还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嘛呀嘛问那么地带你呐，哎那来来的我发誓，哎来哎不是不撒，不是不撒，不是不撒，不是不撒，不是不撒，冰激也堵撒也堵撒，谁来不是不撒？我来爱老外地，我买了鸡，我把爱家撸撒。冰激也堵撒也堵撒，谁来不是不撒？我来爱老外地，我买了鸡，我把爱家撸撒。阿拉呀，咋办？也喊不舍得，非你来爱给了，爱舍得了是爱了，不有可不了。那比亚的那黑了，阿哈都在老海里那白得里。ما في شي حد بايك لا ال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ي لا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 جال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ي لا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 جال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عي جالوسة حلو البسبوسة وبقي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Bye.